是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没你眼泪。 是在给我们年轻所给来变得美好，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，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，一起找到。 慌张前行，不说回头。新歌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止步，怎么热烈时倦怠一步，回望阑珊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失去前赴盎然的意义，无论你懂得与否，不能回头。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，曾听爱的人说，就此匆忙的错过，不必回头。新歌在恍然半生的豪情里不再多想，走过平淡日常，忽然止步，怎么伶仃是一步，默然一步，回首梦尽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。情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回头张望，有些苦涩失重都要去唱，怎么这些年不会失望，也不太提起过往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让我们彼此分享，互相陪伴吧，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孤独吧。从前轻狂绕过